其他人更加準備好，會改變州長辦公室的文化，工作環境不會再被形容為烏煙瘴氣。他又說，牽涉入國務對理性不道德行為調查的國務幕僚將不會在他的政府內獲得位置。外界形容霍楚出任紐約副州長六年，但對他所知並不多。較早前涉及性侵指控的国务宣布辞职，14日内生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84点，上升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7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0.4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72美元，卖出1752.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早的骤雨为九龙和新界东部分地区带来约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也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们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好多老友记得闲嘅时候会去做下义工，你哋有冇谂过成为狗狗义工呢？今个礼拜六黄昏5点到6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伟婷主持嘅《宠爱物语》，我到时会请嚟两位基地宝宝嘅义工，同大家讲下喺前线拯救狗狗嘅点滴，记得收听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我的脸像是八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 爱与痛的边缘，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1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7月初5啊。接着带来呢，我们有前辈歌手。前辈的意思是佩佩的前辈。何嘉丽，无情者有情人。 让他过去，让他破碎，让我不必记着谁，然后再去爱，然后再去碰，各种悲欢再去追。是真试过，是真爱过，就算交错 事要说句，前事已过去，再不必补救罪悔。明知不可永久，宁愿早将它敲碎。然而分手的信中，仍是掩满我的泪。无情者原是有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扮作无情，只有却忍苦中占据。谁料这世界，谁若要去爱，却偏得一切所需。是深爱过，是深信过，但已经拖了再拖。然后你变了，然后我变了，再不可朝晚相对。明知不可永久，宁愿早将它。然而分手的信中，仍是掩满我的泪。无情者原是有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扮作无情，只有却忍苦中占据。无情者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扮作无情，只有却忍苦中占据。 是否爱过我，这老咖啡室就像旧事，装修不该只缺少你上我眼睛，曾是这首歌 When in the end people fall in love Yes in the end you fall in love 相爱在唯一乐跟你共狂 其实一啲嘅悲情嘅情歌咧，确实任何时候听咧，听完都有种戚戚然嘅感觉啦。郑秀文《情断为也立》，郑秀文嘅早期嘅歌曲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系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啊。呢排咧都系系咁落雨啦，一阵间有阳光，哎呀，真系。究竟几时先至可以天色较为稳定一啲呢？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如旧抱着我，如旧热切地亲我，总是情人听不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似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吻。 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与你自泪因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情没怨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情难自禁，偷泣仍要这样共你亲吻。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与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 赵学而的我恨我是女人啊，咁啊，无论做男人又好，女人又好，都有唔同嘅难处，唔同嘅苦处嘅，我哋要正面啲去睇。网中好快到上午五点半钟，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听新闻啦。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钟头嘅清晨爽利啊！今日继续唱好女人啊，彭玲。 被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善于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斜下半生，如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斜下半生，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提出新建议，促请全国所有孕妇注射新冠疫苗。疾控中心话，在疫情严重地区，越来越多冇打针的孕妇感染病毒后情况严重，需要入院治疗。中心的数据显示，孕妇的注射率低，只有 23%。至少注射了一劑疫苗。疾控中心主任华伦斯基发声明说，疫苗对孕妇安全，由于出现传播速度更快的变种病毒，有迫切需要加强孕妇接种疫苗。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肆虐，近来单日新增确诊重上10万宗水平，四个州包括佛罗里达州等医院病床爆满。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江苏扬州指导疫情防控。新华社报道，孙春兰实地考察扬州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封闭小区、社区检测采样点、社区管控及物资保障等情况，听取江苏省扬州市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的汇报，和专家座谈，研判当前疫情形势，分析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部署防控重点任务。报道说，扬州市疫情处于集中爆发期，出现社区家庭广泛传播，底数不是很清楚，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江苏前日新增54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全部来自扬州，令到当地今轮疫情累计有448宗确诊。一名66岁男子在屯门友爱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被接连注射2剂伏必泰疫苗后，被送院治理。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如果没有出现即时严重过敏反应，问题不大。至于连续接种2剂疫苗后，21日后是否需要再接种第三针，许树昌说，一般来讲，接种2剂疫苗之间相隔21日，免疫反应会更好，因此认为有关个案需要打第三针。屯門友愛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由營建醫療營運，衛生署說正了解事件和按既定程序調查，並會要求負責營運該接種中心的醫療機構提交報告。一名65歲輕型貨車司機在荃灣一宗交通意外中死亡。事發在昨天下午，一架輕型貨車沿清泉路往青衣方向行駛，突然撞向石壁，男司機被發現暈倒在車上，沒有表面傷痕，昏迷送院治理，昨晚在醫院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484点，上升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47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日元110.4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39美元，卖出1751.9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小时候的俊朗秀朗相互影响， 因为其实我哥哥决定的时候，我就是个脑子已经想着，我都要走同一样的路，即是我自己希望到时我都会是一个专业的舞蹈员，十岁的那个我都是想去的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钟杰良在舞台初心环节请来香港芭蕾舞团群舞员梁秀朗。 一步高山， 一步低谷， 一步崎岖， 一步平坦， 一步赏花， 一步风沙， 一步边境， 一步险境， 一步遥远， 一步斗圈， 一步风光无限， 一步一望无际， 一步大， 一步快， 一步 一脚印，一步步带你挑战天下间四条最著名的远足步道， 从美国、秘鲁、日本行到西班牙。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全新系列《天下任我行》，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留下未了事。 林忆莲嘅多谢，陪陪都多谢。今朝早你喺空气中陪伴我，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5:4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今朝咧拣嚟好多女歌手嘅歌曲，有啲可能都好耐好耐冇听噶啦。呢位女歌手都曾经播过，不过唔太多。 埋葬了的希冀，延续每个晨曦，兜兜转转多少次，才愿意破碎自己。然而你早知道。谁是最爱自己 ？Promise me forever， 留住每个惊喜。若我慢已忘记，请不必伤悲。我有天总。 感谢你，不舍不弃，期待你心仍然。 心一天加一点，一天一天，纵有一天心已看见，每个夜里常独自挂念，想你知道。 真心对待，终有一日会感动到的。李乐诗，终有一天感动你。好，咁啊，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啊。 换落一把声音，说我寂寞，一分半秒只想跌进幻觉。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逐个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离别你，换上他，一边是泪流落。曾属我，是你么？是你么？怀念你，热爱他，新感觉又沉默。原谅我。没法可再寂寞，是每日背着这平凡的躯壳，得到所有都仍然不快乐，找到新爱都不可抑制，没法停住失落。声音说我寂寞，一分半秒只想跌进幻觉。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作过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想跌进幻觉，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 可痴心作歌，原来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劝过。一起告我吃我，原来一把声音说我寂寞，一分半秒只想跌进幻觉。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作歌，原来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过。回味你梦与想似幻觉，怀念你乐与悲各自 陈伟娴，我寂寞，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一个寂寞的朋友仔呢？寂不寂寞呢都是自己去感觉嘅啫，如果真系觉得自己好寂寞嘅，自己去尝试去踏出你嘅第一步啦，咁啊去认识一啲嘅新朋友啦，咁啊可能即系你话一啲旧朋友，可能真系大家都各有各忙，未必可以联系得到，但系坊间都有啲地方可以认识到啲新朋友嘅，去参加一啲嘅活动啦，参加一啲嘅团体啦，咁或者去一啲嘅社区中心啊等等呢啲地方咧，都好容易会认识到新嘅朋友，当然。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去认识新朋友，确实即系有一定嘅难度喺度，因为都会有好多担心啦，好多忧虑喺度嘅。咁啊，试下有冇朋友又楞下朋友啦，系嘛？即系都讲啦，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朋友咧都系读书嘅时候系最好。如果能够 keep 到嗰份友谊，如果即系有幼稚园或者有小学或者中学阶段认识嘅朋友 ，keep 到可能到你大个，到你成长到可能去到做长者嘅时候，你都发现啊呢啲朋友仔仍然喺身边，确实真系好难能可贵啊！时间嚟到早上5:53，听紧嘅有清晨上嚟。 无缘无故苦苦体贴，告别无需来曲折，何苦何苦何必？始终也会痛，最后没有分别。来吧，快说吧。求求你直至明明情爱早早终结，你为何不能洒脱？何辜何苦何必？感激你眷顾，怕令我太心急，无谓每句话一个离别热吻，甘心不去再问，没发生怎总会发生？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苦涩，来吧来吧来吧告别，爱得痛苦，心里无言的劝，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结。明明情爱早早终结，你为何不能洒脱？何辜何苦何必？感激你眷顾，怕令我太心急，无谓每句话仍然带道歉。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点住，来吧来吧来吧决住，说一句分，一个离别热吻。再问没发生怎总会发生？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苦涩，来吧来吧来吧告别，爱得痛苦，心里无言的劝，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结。Thank you. 伤，说一句分，一个离别热吻，甘心不去再问，没法。心里无言的圈，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如果你要走，不要太多点传，来吧来吧来吧决心。爱得痛苦，心里无言的圈，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无缘无故苦苦体贴，告别无需来抱。 何故何苦何必，我哋有彭嘉丽嘅歌声。好啦，转头返嚟呢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返嚟之后呢我哋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嘅出现。今日呢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头晕㗎喎。乜头晕同心脏嘅健康有关系嘅咩？原来都好大关系噶，所以想知嘅咧，就一阵间要继续留守喺清晨上嚟啦。呢、这个时候咧，带嚟一套佩佩好喜欢嘅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于今晚悠悠地想我有梦。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觉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它可以悠悠唱。 男司机被发现晕倒在车上，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往仁济医院治理，昨晚在医院死亡，警方正跟进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早的骤雨为九龙和新界东部部分地区带来约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东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484点，上升22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447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0.4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1，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39美元，卖出1,75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剧830号手就位， 加入得火箭军，个个都梗系想揸军车同发射火箭啦。但系点解夏绝会拣咗最少人报嘅阵地管理嚟学呢？ 师傅，我佩服得你五体投地啊！自从我拜你为师之后，我先知道一样嘢，我哋呢个阵地嘅待机库，简直就好似一个地底嘅小城市一样，错综复杂。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 嘅。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12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系7月初5啊。星期四咧，当然除咗有我咧嚟到呢个时分咧，阵间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四咧，我就有呢一个嘅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嘅出现啊。咁啊，头先都预告过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头晕嘅噃。咁啊，头晕同呢个心脏嘅健康原来都有息息相关嘅。咁究竟有啲咩关系咧？同埋如果真係大家头晕嘅时候又点知道究竟我应该去 check 边一个位置，使唔使 check 埋个心呢？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住一阵间嘅讲解啦。听首歌返嚟之后呢，就会马上开始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陈慧琳嘅出现。希望听完个个都有福气。 没有花都让我拥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声魔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返家谱，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在细造盼望泡沫再一次糊涂，来代替我如一张数，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气，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仲有咧就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 早晨早晨啊。嗱，咁啊，前嗰几集咧，我哋就主要集中讲咧，都系呢一个嘅高血压嘅问题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即系血压都好有影响力啦。咁但系其实除咗血压之外咧，咁我知道有一啲嘅病征咧，其实同心脏 脏嘅问题都好有关系嘅。今日咧，你就会集中同大家讲下呢个头晕啦。咁但系讲紧头晕，一般俾我哋嘅感觉都系同个头有问题嘅啫。点解同个心脏都有关系嘅咧？ 头晕当然可以同个头有关系啦。 嗯， 至于同个心有关系嘅咧，主要系有两忽嘅。 嗯， 第一部分咧就系同血压有关。 嗯， 譬如话你血压过低啦。而第二部分呢就是心跳，譬如说它太快或者太慢， 嗯， 令到它不够血供上脑呢，亦都令到脑部缺氧，所以亦都可以令到人头晕嘅。 咪住先，你说太快同太慢，太慢泵不到血上脑，我明白，太快不是泵得多啲嘅咩？ 如果它快到譬如说每分钟去到250至300下嘅时候呢，嗯，它是没有效率将那些血由个心脏那里泵上个脑嘅。 嗯，咁如果咁样讲，我突然之间就谂起，如果我好剧烈运动，个心咪跳到 black block 嘅，咁会唔会都引致有呢个问题出现呢？ 一般我哋做剧烈运动咧，都系个心跳去到160下到啦，咁， 嗯， 唔会去到250下咁多嘅。如果你系讲紧250至300下一分钟嘅话咧，咁即係代表呢你係有一啲嚴重嘅譬如心室颤动啊， 嗯， 心室过速嘅问题呢，係会突然间晕倒呢，係非常之危险嘅，我哋就要即刻响当场做急救啦。 听你咁讲，係咪应该本身嗰个朋友仔应该都知道自己个心脏有问题先会跳得咁急，定係可以突然之间跳得咁急嘅呢？ 係可以突然之间跳得咁急嘅某一啲人， 嗯， 因为佢哋可能个心脏本身有一啲问题， 嗯， 譬如话佢有啲神经线短路嘅问题， 嗯嗯， 而佢不自知嘅，咁所以咧就一做运动嘅时候先突然间出现， 哦， 所以咧喺我哋香港嘅运动场啊、地铁啊，嗯嗯嗯，或者啲百货商场里边咧有安装啲心脏除颤器， 嗯， 为咗呢一小撮部分嘅人咧，佢哋如果突然间有呢啲咁样嘅心室过速、心室颤动的问题，可以施行急救的时候会更加有效率， 嗯，令大家一定会最记得就是之前有个艺人余德成，就是踢踢下波突然之间晕倒，跟住然之后就说他的心脏有问题，是不 是？那他可能是这些这样的问题，没错。 嗯， 咁好彩，如果佢嗰度係有一个心脏除颤， 就 係 有人拎咗出嚟啦，我就知道。 咁佢就同佢电一电， 嗯， 就可以 reset 翻佢嗰个心嗰，那个心率啦。 嗯， 咁就可以帮助到佢嗰个心咧回复翻正常嘅窦性心率啦。 嗯，咁啊，即係讲起即係你讲头晕啦，跳得急又担心，跳得慢又担心，其实点样先为之一个标准嘅心跳咧？ 是一个标准的心跳呢，就不是说一定要是跟住这样的问题， 嗯， 而是呢我们是要去确认了呢他那种心的心率， 嗯， 即是那个稳率的率， 嗯， 那个心率呢是正常的心率， 嗯 啊，如果你说平时一定要用开一个数值的话呢，那就是慢的心跳大概是60啦，快就是100以下。咁， 嗯， 但係呢，這个唔係绝对嘅。 嗯， 譬如话我哋出世嘅时候呢，我哋啲 BB 呢可个心跳。 跳得快啲㗎嘛。 係呀，跳得快啲呀，可能係130下一分钟嘅，啊。我哋随住年纪越大嘅时候呢，我哋嘅心跳就越慢，都可以算係正常， 嗯。 另一方面呢係啲运动员啦。佢哋嘅心跳呢可以慢到去40-50下一分钟都冇问题喎。原因呢係因为佢哋嘅心脏嘅肌肉呢係好够力。 嗯， 所以就唔需要用咁多嘅心跳咧，都可以将嗰啲血咧送到上脑。 嗯，咁会唔会矮人同高人有啲唔同咧？嗱，高嘅朋友要嗰个心要泵好大力嘅血先可以上到个脑度，会唔会有关系噶？ 未必有太大关系，但系咧，我哋知道咧，高嘅人咧，佢哋踎低起身嘅时候咧，可能相对上会容易啲晕咯。 吓？踎低起身叫头晕，唔系通常系发生喺一啲即系可能唔够血嘅贫血嘅女孩子身上嘅咩？ 咁亦都会嘅。咁如果你话系高嘅人，因为佢地心吸力嗰度会重啲啦。咁， 嗯， 某啲人咧，嗰啲篮球手，尤其是系嗰啲叫 Marfan syndrome， 系， 嗯， 一啲先天性有嘅软组织嘅疾病嘅人咧，佢， 嗯， 哋太过松啊，嗰啲血管， 嗯， 令到咧佢哋咧嗰个血压可以突然间急降咯。 嗯，咁即系话，如果你成日都有头晕呢个问题，其实都应该揾个心脏科医生去 check 你个心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當然如果有懷疑可以找心臟科醫生去 check 啦。與此同時呢，可以為自己呢去做一少少的幫助啦，譬如說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日常生活的習慣改變啦。 例如呢？ 例如呢，你可以是在食物啊，同埋飲食方面啦，同埋喺睡眠方面咧，都可以做得好啲。做好呢兩樣嘢，先至去考慮做翻啲運動嚟強身健體。咁我逐樣講先啦。 可以。 如果你話係喺飲食方面咧，就避免咧去 過鹹啦。 唔係過鹹就會令到血壓高，因為血管硬化啫。咁但係有啲嘢係會令到你心跳快，但係血壓唔高嘅，譬如話你飲咖啡啦。 哦，一刺激性嘅， 刺激性啦，提神啦嘅， 即茶都 係 啦， 濃茶啦，或者係飲酒啦，因為飲酒會令到心跳快，但係咧個整體咧會全部血管擴張，所以你未面紅紅嘅。咁但係佢亦都會可能整體令到你個血壓低咗落嚟，咁所以咧就會更加容易暈啦。尤其是如果你夜晚飲咗咖啡，令到你瞓得差，咁你第二朝咧亦都會係 唔夠精神， 唔夠精神。咁你嗰啲血管咧可能咧收縮唔切，所以做運動時更加暈。所以點解我哋要睡眠充足啦？當你睡眠充足，同埋你又唔會話食嗰啲會頂眼瞓嘅食物啊，或者飲嘅飲品啦、提神嘅飲品之後咧，咁你自然咧，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就會做緊嘅時冇咁容易暈。然後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可以令到個心嗰個肌肉咧會發達啲，泵啲血可以泵得好啲嘅時候咧，咁就唔會話咁容易心跳得好快。同埋就會更加容易適應一個突然間血管擴張嘅環境，都仲係足夠有血咧供上個腦部啦。 咁如果譬如啲朋友仔喺做運動嘅期間，啊，覺得條氣唔係好順啊，或者覺得個心口有啲揦住痛啊，或者有少少頭暈啊，係唔係就係呢個因素引致到嘅咧？ 我哋一般咧就唔會即時去諗呢樣嘢嘅。咁當然呢個亦都會係考慮點啦。即係如果你話係做運動嘅時候有心絞痛，譬如話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做到個心跳比較快少少， 又穩穩地啦。 跟住穩穩地咧，就未必直接有關係。一陣我會再講啦。喺心絞痛嗰度方面講先啦，就係咧，如果佢有胸口有種壓縮感，有種絞索感嘅時候咧，咁佢嗰個心嗰度壓住咧，可能會持續大約一分鐘至到五分鐘，休息就會冇咗。做運動啊、操勞啊、追巴士啊、行樓梯又會發生咧，咁就要懷疑自己有冇呢個心絞痛，咁就要可能要再做多啲檢查嚟排除佢係咪呢個心血管疾病。至於頭暈係做運動嘅時候發生咧，好多時咧喺咩情況會發生咧？就係、是、譬如話喺做一啲劇烈運動，突然間咧佢停咗做嗰種運動，咁嘅時候咧佢嗰個心跳咧就會慢落嚟，但係啲血管咧收縮唔切，咁就會令到咧佢哋短暫咧個腦部嗰度唔夠血道，所以會覺得頭暈。咁所以咧，我哋做運動嘅時候，除咗要注意熱身之外咧，亦都要去動身啦，即係要 cool down 啦。 即係話我成日都睇咧，有啲運動員咧跑，然之後咧到終點就坐咗喺度，攤咗喺度，其實係唔好嘅，係咪咁講啊？ 係啦，要慢慢做運動，要慢慢停落嚟，就唔會即刻停落嚟啦。 明白明白。嗱咁啊，講起頭暈啦，咁我記得上幾集你有講過，可能頭暈都分唔同嘅一個即係層次啦，係嘛？咁如果頭暈去到不省人事啦，咁係咪都懷疑可能都同個心臟都可能有機會有關係嘅咧？ 有機會係噶。頭先講咗係同血壓有關啦。咁如果佢係血壓降，有啲時間俾佢感覺到頭重腳輕嘅，咁呢個係其中一種暈法啦。咁如果佢突然間暈嘅時候咧，可能除咗佢血壓急降之外，要考慮其他嘢，譬如話個心跳，喺老人家就會諗佢會唔會有時唔識跳啦個心。如果後生仔嘅就係會唔會突然間激發到有呢個心室顫動啊、心室過速嘅問題啦？如果你話係心跳慢得滯嘅時候咧，可能係個心臟嗰度傳電傳得唔好啦。嗰啲神經線老化，咁令到咧有陣時個心咧係冇電去電到個心叫佢去跳啦。變咗咧，佢就會嗰時候短暫咧會冇血到個腦部咯。 係，高醫生啊，你講冇電，我哋係咪可以拍兩嚿電芯落去，等佢可以電下佢？我哋如果覺得佢冇電，咁點算啊？ 你咁样讲亦都唔系完全错嘅，不过咧，你嘅观念同我哋谂嘅可能系有少出入啦。我哋系会系会安装一样嘢叫个心脏起搏器。咁、 哦、 个心脏起搏器本身除咗发电之外，佢就系一嚿锂电池嚟嘅。 哦 ，OK。 系啦，咁而佢咧就会搏住两条电线落去个心脏嗰度，一条咧就响个心房，一条咧就响个心室嗰度。咁佢咧除咗系会发电令个心跳之外咧，佢亦都会感应本身自己嘅心脏会唔会有跳动。 嗯， 因为咧我哋咧尽量希望个心自己去跳嘅。 嗯， 吓咁。一方面就冇咁话会伤个心啦，因为你用嘅起搏器咧就、可能会有少部分，长远嚟讲会伤个心啦、另一方面就话嚟悭电咯。 嗯，明白明白啦。咁嗱，你知道近排大家都戴口罩噶啦，咁啊，成日都觉得好似好危局啊，晕陀陀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都系个心有事啊？因为觉得好局啊，于是乎咧就因为局啦，就令到个心跳得慢啲啊。咁系咪关事嘅咧？ 佢唔系个主因咯，即系唔系主要嗰个心脏咧令到你唔舒服，佢系嗰个自主神经嗰度连带出嚟嘅问题多啲咯。咁、我估系因为咧个系有一个叫副交感神经过敏。嘅意思咧就系咧，当你响一个非常之唔舒服，譬如话有啲人系好痛啊、好激动啊、好惊吓嘅时候咧，佢个心跳系非常之快。跟住咧就個血壓咧係可能係好高，咁係佢會有呢個咁樣嘅條件反射。咁、但係當啱啱過咗呢段時間嘅時候咧，嗰、那個心臟咧或者係其他嘅器官咧會自動咧想調節慢翻落嚟，但係咧佢哋咧就係過慢。系啦，过分地去减慢个心跳，过分地去降个血压，咁就会令到我哋会晕咯。 嗯，明白明白。 咁所以可能系嗰个心理状态啊，其他嘢引起，而个心脏系跟住嗰个自主神经去令到佢心跳慢，血管扩张，跟住血压低咯。 简单啲讲，个人咧就平和啲，唔好咁多大嘅起伏，其实对个心脏都系有帮助嘅。 系冇错。 系啦，咁即系。唔好睇咁多恐怖片啊！唔好玩咁多刺激嘅呢个过山车啊！或者咧，亦都唔好过分哀伤啊！或者系过分忧愁啊！其实对个心脏都系有好处嘅。 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系做运动适宜嘅时候咧、你会慢慢练好嘅心嘅时候咧、就对抗呢样嘅血压急降啊！会有帮助。 嗯，咁咧就早知。无论你有咩问题，如果我哋提过你啊，头晕又好，或者心痛又好，或者诸如此类都好，觉得有怀疑嘅话，都应该揾个心脏科医生去慢慢检查清楚你嘅心脏啦。 系，冇错。 嗯，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高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另外一啲嘅心脏科嘅问题啦，噃，拜拜， 拜拜。 了路之阿家会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咗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会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先生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换吻。 我哋有郑融嘅红绿灯，我嘅钟好快到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啦。听朝早清晨爽利，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谁想到走错死里逃生，才明白家没有梦想更不幸，若但真不好好开过心，也不可以被爱，我不过是尽力尘。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名48岁男子涉嫌虐儿童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案发在观塘翠屏北村翠南楼。凌晨一点几，一名女子报案，指丈夫怀疑因为管教问题用手袭击13岁儿子。警员到场，男子情绪激动，曾经向警员挥动一把菜刀，最后被制服和被捕。男童的耳和颈受伤以及背痛，被送院治理。一名65岁轻型货车司机在荃湾一宗交通意外中死亡。事发在昨天下午，一架轻型货车沿清泉路往青衣方向行驶，突然撞向石驳。男司机被发现晕倒在车上，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院治理，昨晚在医院死亡，警方正跟进调查案件。一名66岁男子在屯门友爱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被接连注射两剂伏必泰疫苗后被送院治理。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如果没有出现即时严重过敏反应，问题不大。至于连续接种两剂疫苗后21日之后是否需要再接种第三针，许树昌说，一般来讲，接种两剂疫苗之间相隔21日，免疫反应会更好，因此认为有关个案需要打第三针。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由营建医疗营运，卫生署说正了解事件和按既定程序调查事件，并会要求负责营运接种中心的医疗机构提交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表示，9月13号起进入交易大堂的人员需要出示证明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纽交所表示，出于医疗和宗教原因会给予部分人士豁免。纽交所亦都会扩大现场随机新冠检测，包括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纽交所早前已经要求来访和参与新股上市的人士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教协宣布解散，另一个和教协政见不同的教师组织教联会的会长黄君如说，由于他们不是以工会名义注册，会内有年轻会员早前成立了一个工会以便分工，两星期后公布详情。教協現有會員會不會加入新工會就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都找了學者分析，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醫管局是設立的疫苗過敏安全門診，至今累積的個案超過4000宗。有報道還引述有求診人士說，接到通知要輪候7年才見到醫生。我們訪問了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稍後他會講下會怎樣處理，還有有關於敏感的情況是怎樣。 因为疫情停办了一届的美食博览，今日在湾仔会展复办。由于疫情持续，大会不设试食，有参展商就担心气氛会受影响，打算以其他方式吸引客人帮衬。一阵讲下他们准备成点。 深水埗的居民可能都要留意了，海盈村和海达村新设了一条天桥，连接两条屋村和这个海滨，亦都横跨多条行车线，是全港公共屋村最长跨度的行人天桥。一阵间会请来房署的专家讲下有关的设计和安全性。 东京奥运结束，残奥即将开始，运动员付出的努力，无论拿不拿到奖牌都值得鼓励和支持。不过在南韩，一个拿到3面金牌的